他还是上百场邓丽君金曲演唱会的主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全国邓丽君模仿秀总冠军冯小宁。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我的心绝醉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你遇上他巧克慢慢不觉中悄悄融化了，最幸福的味道， 忘了烦恼，可爱多好，不需要说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 我看见 Love in the 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重逢的号角。

天下之名。

是非谈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亲亲热热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在树枝松弛的季节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永远不能忘记。 有一

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不分不分七七七，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不分不分的的的的，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别鼓起我要大的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的头啊。转身靠着墙壁，女人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不分不分七七七，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不分不分的的的的，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我又大得多。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多。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的那个呵呵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969微笑提示。 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前段时间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结婚时间越长越有夫妻相，其实这不是心理作怪，而是真有其事。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夫妻双方的面部特征会越来越相似，甚至连肾脏功能、胆固醇的指数以及握力测试的结果的生理指数都有惊人的相似度。从心理上来说，这还是一个变色龙效应。比如说我们生活里很容易去模仿别人，越是亲近的人我们越容易模仿，这种心理作用呢，又会影响到生理的变化，从而进入到一个循环当中，导致结婚越久的夫妻越相像。再加上因为夫妻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体重、用餐质量、睡眠长度、表情和皱纹都会有相似之处哦。曾经几块钱就能买一条好评，一两千就能升一颗钻，这样的行为让刷单成为了一条暴利的产业链。而对于网购族来说，评价就是口碑，是引导销量的重要因素。如今双十一又要来了，一些爆款的商品，所谓的好评如潮也是有不少水分，这也让消费者防不胜防。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了现行的条款，对于虚假宣传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化和明确，情节严重的会处10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而这也就意味着，除了经营者对于产品的虚假宣传、帮助他人刷单、炒信、删除差评以及虚构交易等等，也将会处以严厉的查处，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汽车方面，不知道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右手长时间放在换挡杆上。不少开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错误的习惯，一来呢可以让右手休息，二来生活当中、电影当中的老司机都是这么开车，显得很帅。在这里呢，微笑提示也要提醒你，这样的操作是不正确的。长 长时间把手放在换挡杆之上，你或许会一直将拨叉压到同步器上，同步器会一直旋转，长时间可能会使拨叉出现磨损。除此之外，不管是驾校还是赛车的教练都会告诉你，双手分别去握方向盘的3点和9点的位置才是正确的驾驶方法。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毕竟安全驾驶才最重要。好，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